伊莎、 小怡 同你哋一齐做 派 饭。 时间过得真系快，系时候又要同大家讲拜拜啦，拜拜啦，我哋唔收啦。 咪住，未完噶，未完噶。 吓，点解未完啊？ 呢集系我哋最后一集啊。 系，今集系泡菜饭嘅最后一集啊，埋嚟睇埋嚟噶。 随便听，随便揿喂。 话时话啦，做最后一集，今集我哋介绍啲乜嘢啊？ 今集系伊莎嘅私心啊，系 EXO。 吓 ，EXO 像啲 friend 嚟噶。 唔系酱，都唔系酒。EXO 咧，其实咧系由 exoplanet 呢只字入面拆出嚟嘅一个部分，写就写 EXO 啦。咁但系其实叫咧就净系读 XO 咯。而 EXO 呢个字咧，佢都系有含义嘅、哦。佢嘅寓意咧就系呢一个团体，即系 EXO 呢个组合啦。咁咧就系由未知嘅星球嚟嘅新星。 哇、哦，系未知星球度嚟，咁咪即系外星人？外星人系咪即系有超能力噶？ 冇错啊，佢哋咧呢一个嘅人设就系超能力啦，有。而讲到 EXO 咧， 不得不提嘅就系佢哋嘅超能力咁啦，系咪咧？ 冇错啦，就系佢哋到而家每次演唱会开头嘅 VCR 啦，其实都系仲用紧呢个超能力咁嚟做个 intro 咁样嘅。 哦，即系咪每次演唱会开头都会播段 video 去展现一下佢哋嘅超能力咁样啊？ 系九个外星少年，跟住就利用佢哋嘅能力嚟拯救地球咁咯？ 拯救 fans， 拯救我嘅心啊！ 咁话时话，咁佢哋有啲咩超能力啊？ 佢哋嘅超能力就威威啦，逐个数一数啦。首先咧就有大哥消眠啦，佢嘅超能力咧就系冰，可以用佢嘅能力嚟滋咁就 将啲嘢结冰， 冻结晒所有嘅嘢。 哇，都几爽， 唔包括银行户口。跟住咧就有鹿晗啦，鹿晗佢嘅超能力咧就系有个意念喺度咯，即系可以移动啲嘢，用意念。 是用意念，用念力去 control 一样嘢去移动咁 样。嗯，冇错。跟住就有 Chris 咧，佢嘅能力咧就系飞啦式， 哦，好似雀仔咁， 系啦， 系龙， 龙咧唔系雀仔， 雀仔即刻又鸡， 系龙，中国嗰条好威威嗰啲， 嗯， 系啦。 下一个咧， 下一个就有 Suho 啦，咁佢咧就系 EXO 嘅队长啦，佢嘅能力咧就系水啦，水嘅控制。 哦，咁可以随时随地都射实啲人。如果呢个能力真系出现嘅话 ，Let's get wet。 哦， 好，跟住就有 Lay 咧，就系、是、治愈独角兽，咁咧就系啦，有治愈能力。 吓、啊，点解叫独角兽嘅？ 因为独角兽咧就系、是、古时候相传会有治愈能力嘅一个动物咁样 啦。哦，长知识了。咁白岩咧？ 白岩咧就佢嘅能力就系光啦， 可以带俾大家温暖啊嘛。 对，跟住就有 Chan 啦 ，Chan 佢嘅能力就系闪电， 砰砰砰砰砰咁，砰砰砰砰，我啲声效唔一样， 自制声效声。好，跟住就有灿烈，灿烈咧就系火，砰咁样，热情如火烧。 我用 BB 招， 唔得，我用声嚟演绎，我都已经讲得好尴尬，滚好。跟住就有 Dio 啦 ，Dio 佢咧就系力量嘅拥有者，即系佢系好大力， 可以一手抬起一架车咁啊，系好劲咧！ 特异功能表演好，跟住就有涛咧，佢咧嘅超能力咧就系时间停顿。 佢停紧嘅时候，佢自己系咪可以喐噶？ 停紧，对 啊，咁可以人喐，咁都几爽喎！可以真系去画翻人哋块面之后走， 劲系考试出猫有用啊！所以我唔系教大家的， 又好似几好喎、 啊。好，跟住咧就有哇，伊莎最羡慕嘅能力就有 Kai， 佢咧就系、是、瞬间转移啊！每次就你要迟到嘅时候，我都好想有呢种能力噶。 吓，一换完衫就可以即刻瞬移翻学校， 咁就 唔会迟到啦，系咪 ？Very nice。好，跟住就到最后一个成员啦，咁就有细分佢嘅能力咧就系、是、风啦。真的很尴尬。而他们这个超能力的梗去到综艺节目呢，个发挥会更大，所以呢就有 Weekly Idol 入面的一段的片啦，当中呢就是他们呢要演绎他们的超能力，然后制作组就会跟他们加 CG 这样、 哦、 所以做出来都极尴尬， 即是譬如 我要令到呢个嘅瞬间转移出现咧，咁佢咧就会跳下跳下跳下跳下跳下。咁其实咧，你就咁跳咧系冇呢个瞬间转移嘅效果，系佢靠呢个嘅后制组嘅剪辑先做到呢个瞬间转移嘅效果。所以未有呢个特效前，佢做出嚟个样咧，其实都真系几尴尬。 所以有名论 CG 的重要性。 冇错冇错， 而我哋将会咧就将嗰个综艺节目嘅 link 啦，同埋佢哋公司所拍可能系 MV 啦，连埋一啲可能系演唱会嘅 VCR 嘅 link 咧，就摆喺我哋嘅 description box 嗰度啦。咁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大家可以揿入去一齐感受一下超能力嘅威力，搞笑嘅威力， 中二病嘅威力， 现实与想象当中嘅分别。 话时话讲咗咁耐，可以听下第一首嘅推介歌未啊？ 哇，系咪好期待咧？ 有啲乜嘢呢？ 第一首嘅推介歌咧，就系同超能力相关，佢哋出道嘅一首 title 啦。咁咧就系妈妈，咁而里面 MV 嘅故事咧，就系同超能力相关噶。 哦， 公司制作嘅超能力， DCG 会靓好多，史诗式啲， 再加埋史诗式嘅 description， 所以记得去听 MV 啦。Careless, careless, shook anonymous, anonymous, motherless, motherless, no one will care about me. 잃어버린 채 외면하는 것 같아 잡을 수밖에 없어 눈을 감지만 完啱先嗰首《Mama》，即系 EXO 嘅其中一首代表作啦。咁我哋之后又系咪有其他嘅代表作咧？ 冇错啊 ，Isa 会用三首嘅歌嚟代表 EXO。咁啱先咧就第一首系《Mama》啦。咁其实咧啱先冇提到嘅一个 point 好重要嘅咧，就系 EXO 咧，其实喺出道嘅时候咧就系两个小分队咁样出道嘅。咁即係有一對係 EXO-M 啦，有一對就係 EXO-K。咁 EXO-K 咧就係主打韓國嘅市場嘅，咁就唱韓文版嘅歌啦。跟住 EXO-M 咧就係主打呢個中國嘅市場，跟住就會唱普通話版嘅。所以佢哋所有歌咧都同一時間地係出普通話同韓文嘅 version， 大家唔使再擔心聽唔明韓文嘅問題啦。 哦，即係啱先嗰首《Mama》係咪都有韓文版同埋普通話版？ 係啦，咁因為我哋韓文歌嘅節目啦，咁、哦、所以咧我哋今集咧播咧都係會播韓文歌嘅。 哦， 跟住落嚟要介紹嘅嗰首歌，只要大家一經過 Nature Republic， 咁就一定會聽過嘅，因為呢首歌真係好 hit。估唔估到咩歌啊？ 伊麗朗，伊麗朗，伊麗朗。 冇錯啦，就係英文。 Ground， 所以其实咧 ，in alone 咧系一个韩文嘅读法啦，咁就咆哮嘅意思。 哇、wow ！ 跟住呢一首歌咧，亦都系佢哋第二首歌咧，系 EXO M 再加 EXO K combine 咗一齐唱歌 嘅版本啦。 最后， 所以我哋就去听歌啦， 感受一下团体嘅力量啊！ Yeah. Okay. Oh. 나 혹시 몰라 경고하는데 잘 들어 지금 위험해 So dangerous 자꾸 나를 자극하지 마 나도 날 몰라 숨이 자꾸 멎는다 네가 날 향해 걸어온다 나를 보며 웃는다 너도 내게 끌리는지 눈앞이 다 캄캄해 네가 두루두루 쳐다볼 때 빛깔이 가까워진 숲설 때 날 미치게 만드는 第三首的 EXO 代表作有什麼？ 第三首咧 ，Isa 会推介嘅咧就系 Overdose 啊。点解话具代表性呢？咁、系因为咧呢一首歌咧系最后一首歌有齐十二个人去做 performance 啦，亦都系第一首歌咧唔够十二个人去做个 performance 嘅。 哦，即系中间有人退出咗。 你好醒目啊，小二，冇错就系咁嘅意思啦。 其实我 repeat 翻你讲嗰嘅嘢。咁其实系边一个 quit 咗啊？ 系啦，咁其实咧第一个就系中国籍成员 Chris 啦，咁佢咧就喺 Overdose 活动期间就退出嘅，咁啱先亦都提到啦，而家嘅 EXO 咧其实系有九个人嘅，咁所以咧其实除咗 Chris 之外咧，鹿晗同埋 Tao 咧分别都喺 Overdose 最尾活动嘅期间啦，同埋喺 Exodus Love Me Right 嗰首歌出嘅时候去退出嘅。 好 sad， 听闻佢哋三个都好似系中国籍噶喎，系嘛？ 冇错啊，所以而家咧中国籍成员喺 EXO 咧，咁就净系得翻呢一个啫。 哦， 咁就一齐嚟听下 Overdose 啦，中毒， 一齐中毒啦。모든걸걸고널들이키now 이제돌이킬수도없다이건분명위험한중독 So bad no one can stop her Hello hello 어찌그것만봐라그녀의사랑하나뿐취해 Oh, she blows me Oh, she's got me Oh, she hurts me 좋아더욱갈망한코믹서就会介绍 EXO 的三个第一，好似系嘛？ 冇错啦，跟住落嚟嘅环节就系介绍佢哋三个嘅第一啦。而第一个第一咧就系、是、第一次唱 OST 啦。 哦 ，OST 亦都系指即系韩剧入面嘅 soundtrack 咁样咯。 冇错，而有幸成为呢一个第一个成唱 OST 嘅人咧，就系 Chang 嘅 Best Luck 啦。呢首歌咧系剧集《没关系是爱情》啊，亦都系佢哋第一个成为演员嘅 member D.O. 佢演出嘅其中一套电视剧啦嘅其中一首 soundtrack 嚟嘅。 哦，咁我哋就听下 Chan 为 D.O 送上嘅祝福啦。第一是什么啊？ 第二个第一呢就是第一个 solo 的 member 啦。第一个 solo 的 member 呢就是中国籍成员 Lay 啦。 那他有什么 solo 的单曲呢？ 在官方消息出了之后呢，他第一首的 solo 单曲应该呢就是独角戏 Monodrama。而他第一个专辑第一个 album 呢，那就是 Lose Control 啦，就是近来的事。但是呢今次呢伊莎会同大家推介的歌呢就不是他 album 的歌啦，而是他在早期的时候自己一手包办晒作曲填词和演唱的歌曲，就是眼泪机场啦。 拖着行李箱背上了背包，又要奔向远方，而在我身旁又将要少了一个你。过去这几天抱你在身边，幸福开心的时间 你突然离开，我招架不来，幸福画上句点。走在你身旁，不安的心跳，离别的泪涌出来，而无助的我，只求世界能够停下来。坐在等机口，疼痛在胸口，见不到你最后一面。你对我微笑，你对我撒娇，我还想再感受一遍。Oh baby， 不要走，不要放我一个人等候。想成为你的守候，成为你的守候。无情的眼泪几场，带走了幸福时光，让眼泪放肆横躺，抓不住恋人的忧伤。你流泪的模样，迷失我前行的方向，抹不掉眼泪，却走向前方。 大家听完首歌之后，有没有感到那种练习生思乡别井的那种情绪呢？ 因为其实 Lay 就是离乡别井地去到去韩国度出道的，所以呢他写这首歌亦都反映着他思乡的感情。咁话时话啦，第三个嘅第一是啲咩嘢咧？ 第三个第一咧就是第一对由高音 line 组成的小分队啦，就是 EXO CPX。 咁有啲咩特别啊？ 佢哋呢一对嘅小分队咧，就是行呢个搞鬼路线嘅。当中佢哋嘅其中一首歌嘅 MV 咧，更加系有白颜嘅女装。 哦，系咪有 pure 有 true 噶？ 好靓。 系咪学生群噶？ 学生妹啊！ 哇，乱口 制服诱惑，好亮眼啊！ 所以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 MV 度睇下啦。 CBX 的 The One。 신경부지하겠어잠깐만저기좀봐봐왜본데 야야여기보는거맞지 야, 나랑 지금 못 맞추신 것 같아. 어, 나 부른 것 같은데? 에이, 오늘은 나거든요. 아, 아니야, 나라니까. 봐봐, 마술같이 한순간 빨려들어 마치 모두가 잠듯이 그녀 보내 머리를 쓸어 넘기니 모두 놀래 Through this 살 같은 마음일걸 한순간 남자라는 이름 말해 라이벌 듯 치명적인 잠을 쓰는 dangerous She's so dangerous 我哋嚟做啲新嘢 啊！我哋做啲咩新嘢啊？ 今集我哋唔报榜，亦都唔介绍新歌，我哋嚟研究一下，究竟香港可唔可以成为另一个韩国呢？ 好，咁我哋首先由女团讲起先啦。你觉得你有啲咩女团系可以红起嚟噶？喺香港，好似韩国咁。 其实咧，我哋香港咧都唔可以话完全地系封闭喺自己香港嘅乐坛度。我哋有对女子组合叫 S1 嘅咧，其实佢哋咧。唔单止系有试过喺韩国度受训一段时间啦，佢哋咧更加系有试过喺韩国嘅打歌节目上面表演嘅。 哇，有冇听过 S One？ S One 听过个名咯。 咁而佢哋咧，同时间可以做到喺香港度出到歌啦，而又喺韩国度打到歌嘅歌咧，其实咧就叫 Candy Ball。Candy Ball 真系冇听过，冇理由嘅。 有。Candy Ball 讲起 Candy Ball 就识啦。 S One 里面啦，其中一个成员叫 Shin 嘅咧，其实佢咧更加系去咗韩国度参加一个韩国嘅出道比赛啦，咁就叫 Produce 101嘅。咁最尾咧，佢就系以第23名先至出局嘅，系咪好威威？ 哇，咁劲嘅，即系佢都有翻一定嘅实力噶咯。 系啊，谂下101个人里面佢23名，系啦，所以话咧，其实香港嘅一个音乐人，或者香港嘅人啦，其实都系可以好有实力嘅。嗯， 咁我哋讲下佢哋嗰首 Candy Ball 嘅作品啦，好唔好啊？ 好啊。 咁其实咧，据我所知咧 ，S One 咧就曾经咧去到去韩国度进行为期个半月嘅训练，就包括啦喺星期一啦同埋公众假期啦，每日咧都会练16个钟头嘅歌啦同埋舞行程，咁啊到咧连食饭晚餐啊都要喺搭车嗰时食啊， 哇，超辛苦， 系超级扯。 对比起香港普通呢一个组合咧，可能真系练歌嘅时间系。他们都可能会很多，但是如果你说又要练歌又要练舞，跟每天都要16个钟，其实真的要很有毅力才得。 没错啊，那都算 是比较像韩国那种训练身式的训练咯。 据说话韩国的团体啦，他们呢其实有打歌期啦，还有不是打歌的期间啦，那时候就在准备他们下一只的主打歌啦。而这些时候呢，他们的日子都是很长时间每天练舞练歌。 咁當然 S One 咁努力咧都有回報嘅。咁 S One 咧之後咧就成功得到呢個嘅韓國 SBS MTV 邀請出席呢個 The Show 啦，同埋 NBC Music 嘅 Show Champion 節目，可以同成功咁同其他當地嘅歌手同台演出， 真係好難得呢個機會，我好想去佢哋後台嗰度睇睇啊！ 系啊，咁亦都证明到咧，其实香港嘅组合只要肯下苦功去努力咁练习咧，其实都可以有一啲出色嘅成果噶。 咁不如就等我哋嚟听下 Candy Ball 啦。 咁啱先播嗰首 S1 嘅 Candy Boy 咧，就係廣東話嘅 version 啦。咁其實咧都仲有個韓文嘅 version， 如果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上網去聽下噶。咁之後咧，我哋就講下另一對香港嘅女團啦，就有 Super Girls 啦。 Super Girls 咧，其實咧就係喺2010年成立嘅。咁佢咧就有四個香港女仔啦，同埋一個澳門嘅女仔組成嘅。其實我覺得挺好的，即是以一個香港的跳唱組合而是女子組合來說呢， Super Girls 算是比較有發展的一對咯，我覺得 都是的，始終有即是他們的歌有香港的味道，即好像 剛才 S1 聽那種呢會比較韓風一點，但是 Super Girls 就會有那種香港，即是香港的本地味道， 港女味。其實如果你話佢哋啲歌曲嚟講咧，我覺得比較成熟啦，或者係 sexy 路線啦，而佢哋嘅 style 咧都比較點講咧 ，cool 唔 cookies 啊， 都幾 cookies。 我覺得 cookies 都有啲歌咧係真係比較誘惑啲嘅，都 OK 嘅。其實係因為佢哋跳得嚟啦，又唱到啦，而佢哋又係整齊啦，其實已經係好符合到一對唱跳組合所需要嘅條件啦，所以係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 不過始終啦，雖然有些人都未必可能看好他們啦，但其實他們的實力呢也都令到他們在2016年的時候呢曾經在九展 Star Hall 成功地開到第一個公開售票的 concert， 所以都不是說沒有實力的，我覺得他們 接下來就要朝著這個紅館發展， 希望他們得啦， 加油啊。那就一起來聽一下 Super Girls 的美光燈下。 听说美丽是地球密码，听说美丽一统天下，那个化妆给我送花呀，那个要端给我热茶，快快拍下句话题作假，影影今天的高赞吧，素素发色指甲号码呀，悄悄眼影一抹落下，我要我每个想法浪漫地实现，路上色调装饰了我每一天，步履错意去到首尔亮丽地露面，景福宫站坐落在巡游路线，诗篇，这故记录率真一面，这晚也许跟你擦肩，霎眼已消失你面前，我要我每个想法浪漫地实现，愿望应尽可充印我每一天，暴露错意去到首尔亮丽地露面，光之魔术调动着谁来to me。 开呢个香港嘅歌舞文化，又点可以唔讲 M K pop 咧？ 冇错啊！咁首先梗系要由早期 M K pop 嘅始祖 E Kids 讲起先啦。其实 E Kids 嘅成员咧就包括 Tommy、Alan 同埋阿 Tim 嘅。咁佢哋咧就系喺乐坛校长谭咏麟嘅提携下，先成为组合嘅。佢哋咧就喺1999年。参加了 Star East 的新人类，在2000年的时候，他们先以这个 E Kids 的名义去参加这个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还获得了这个最受观众欢迎奖。经过一年的训练之后，他们先在2002年正式出道，成名为 E Kids 的。 哇，即是他们都有经过练习生的这段时期。 系咯，都有一年咯。 系咯，先选秀，跟住练习生，跟住就出道。咁其实都系嗰种嘅模式。 哦，所以佢哋都跳得嘅，都跳得嘅。嗯。而佢哋叫 E Kids 嘅原因咧，就系、是、因为咧，佢哋公司系叫 Star East 啦，而 Kids 咧就系、是、指佢哋系嗰阵咧，嗰阵啊，就系、是、公司嘅小朋友，咁夹埋一齐咧就变咗做 E Kids 啊。 所以而家系 E Uncle。话就话佢哋 E Kids 啦，系MK Pop 嘅始祖啦。但系其实咧，佢哋以前咧，曾几何时都好红过嘅，即系好受欢迎。而佢哋亦都拎过唔少嘅奖项，就好似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最受观众欢迎奖啦，等等等等等。其实咧，你都可以见到佢哋嘅影响力其实都唔细噶。 嗯，不过好不幸地啦，又。算不算呢？他们在2006年的时候呢就解散了。不过呢 Tommy 呢就坚持呢留在这个娱乐圈里面啦。因为这样啦，这个行为啦就被人称之他为乐坛的小强，打不死，还在这个的圈里生存。不过呢前排呢在即上年啦八月那时候，其实 E Kids 呢就已经重组了，还在今年的1月已经举行了演唱会。听闻呢那些门票咧喺第一日开卖嘅时候就已经沽清晒啦！ 哇，咁多人去睇，睇嚟佢哋宝刀未老啊，真系几 hit 噶！咁我哋就嚟听下 E Kids 嘅初歌啦，好青春噶！ 个 MV 仲要喺韩国度拍嘅，有兴趣可以食花生，仲有嗰年嘅泡菜妹妹睇啊！我谂我中意咗你， 唔好我唔要啊 ，no！ 我是某君，你好吗？我直说我太喜欢你，别怕，来共我欣赏恋爱的进化。女爱半心欣赏她的房，近前男孩随流行去也把直放，天立朝位都喜欢过，无伴女四处去看了，见鬼都不得慌。听说少女爱占卜推测她过去，小说女男孩全无凭据，妄想是谁花边沉醉脂肪减去，无伴女随处找登对。上学堂未教和你拖手，要那样最好地理全理，边一课可心算一会结果。我不懂作爱歌，因我未恋过别个男孩，像我傻傻太多，心意多发梦也多，未懂得那样爱为何像错觉，我想不知道呢，其实你有冇或者都是冇，不如可不可以，如果我想讲，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喜欢了你啊。听说少女爱占卜推测她过去，小说女男孩全无凭据，妄想是谁芭比沉醉脂肪减去，无伴侣随处找登对。 上学堂未教和你拖手，要那样最好地理全理，边一课可十全一配结果。我不懂作爱多因我，你恋过别个男孩，像我傻傻太多，心意多发梦也多，未懂得那样爱为何像初歌，跌下来又会忘记当初，重新过大概不只得我。 完始祖点可以唔讲下依家嘅 MK Pop 咧？ 新一代啊， 我哋有 讲完妈妈， 唔关妈妈事，系个仔嘅事，系 Favor。 冇错啦，自从佢哋第一首歌 Stop Peeping 之后，跟住咧，妈妈呢时都仲话可以延续到稍微多少少嘅讨论啦。咁但系近排。即系嗱，至少我喺娱乐杂志嗰度，又或者系我平时睇嗰啲娱乐新闻，都唔系点听到有。 哦，好似消失咗咁样， 点解咁诡异咧？论消失的 Faith 召唤，嘿， 不过又未必算系消失晒嘅，即系其实依家啲人唱 K 都可能都会重点下佢。 好像系批评咁啊，但系 系啊，都妈妈依时间咁样。 但系其实可能即系唔记得咗几时听到啦，系有成员嘅重组噶，仲有我哋 Poly 嘅代表。 系啊，叫咩名字啊？记唔记得？ 当。 不过系咪已经又 quit 咗啦？ 系咯，即系呢啲真系来去如风， 眨下眼就唔见咗， 达达咁样。而我哋咧亦都揾到一首歌啦，就系佢哋仲系三个人嘅时候咧所唱嘅，我哋觉得哇！不得了，一定要播呢首。 第三首单曲嚟噶，叫 《So For You》， 听咗先，听咗先。 从前我太多苦恼，青春似有若无，如同坐过山车也满记，再贴着胶布，天天温书哪会夜步？碰到对眉也还怒。上层告诫我都不想拖你，始终不肯向人倾诉。终于碰到心里蜜桃，还能叫我这胶着的心再度飞舞，今天温书倍觉自豪，要你以后 let me hold。 人和自由也很惊讶，我来这一套，发现我近来明了，每步也像云在飘，常会因你眼眉信也偷笑，为你走星星月光普照，幻想一起等破晓，无法克制脚在摇，如接到无聊电话推销，亦会轻轻地问好几秒，全因今天已经 如同你吻星星，不是因为遇到你，试问怎会感受到真正生命灵魂完全苏醒。 讲咧，而家嘅 favor 其实已经有改善，因为冇 rap。 哦，都系嘅，因为系咯，始终可能进步咗啦，所以就冇咁多人提佢啦。因为个话题性冇咁高，所以我哋就依家就只听咗佢哋啦。 而讲开呢个 MK Pop， 一定唔少得佢嘅就系天堂鸟眼线男。 冇错啊，不过讲起又讲啦，其实 MK Pop 其中一大嘅贡献咧，就系为我哋呢啲听众咧带嚟无限嘅欢笑声啦，同埋创作空间嘅，就好似激发咗呢个嘅二次创作嘅出现啦，就好似天堂鸟嘅登陆太阳咧，就俾人改咗做登陆坟场啦， 正，我一齐嚟听一下 BOP 天堂鸟嘅 Play a Hater。 特别礼物，特别地望着我，内在秘密，慢慢擦的突破。极度诱惑 ，What you want? Tell me, baby. Me and you， 十万样状态， 真爽快。 来就变坏，尽量快。Say you want it， 力度眼神欲望地大 ，Love you 你。Now 抛开不必的责怪，爱今天破戒，我会更自大。别要想歪，要改改你心态，爱无分边个出界。最高姿态的境界 Girl I'm not pray a hater 最喜欢你是你的美我安得发会引发你的心理呼吸你散发各种色彩香气 Girl I'm not pray a hater 动作优美 Don't walk away Hey babe暗号特别地在越高，利用角度灵动咗踩不到，味道诱惑 ，What you want? Tell me, babe. Me and you， 十万样状态 不古怪， 没定力再控制。I don't care， 我要你爱我 ，I want it now。情根不克制，放开不计 ，Come over here right now。别要想歪， right. 要改改你心态， right. 爱无分别。出界 Alright Come on 乖乖最高姿态的境界 Girl I'm not pray a hater 最喜欢你是你的美我安得分会引发你的心理呼吸你散发各种色彩香气 Girl I'm not pray a hater 动作优美 Don't walk away Hey babe给我讯息黄橙子金与灰你是那种色分刻影响你下意识 Right now Right now 今晚 It's too late， 天已黑，我没法休息，身体交叉，血流气息。Right now， right now， right now。 Girl， I'm a prayer hater， 最喜欢你是你的美，我安得分会引发你的心理，呼吸已散发各种色彩。